取消所有场次考试成绩并终身禁考三种处理。你能接受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管教学生？近日，中国青年报社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77.9%的受访者支持教师用适当的方式管学生。私下批评、适度当众批评和通知家长是受访者接受度较高的老师管学生的方式。专家表示，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使教师能生活无忧，专心于教育工作。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发自内心地去关爱学生，热爱教育。其次，要加强教师的职前与在职培训，使教师成为一个待遇优厚、选拔性强的职业，过滤掉那些不适合从教的人。此外，要营造全民受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氛围。学校可以对家长开放，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获得成长，增进学生与父母间的沟通和交流。第二届基础教育信息化论坛14号召开，本次论坛围绕课程改革、规范校外培训等基础教育领域热点探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背景下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优秀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2.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中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8亿，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新华网总裁助理姚玉江表示，教育信息化虽然最初以技术手段的面貌出现，但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技术在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全过程的深入应用，使教学更加个性化，教育更加均衡化，最终实现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香山公园管理处14号发布通告，10月1号起将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届时每日最大的售票量为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售票量后即停止售票。此外，在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香山公园管理处将启动分时分段入园的管理措施，持年票、季票和月票以及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只能在指定时间内入园游览。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一起走进《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报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一起走进《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多次提及《诗经》，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最美不过《诗经》，它的美从何而来？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带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品读《诗经》。陈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哈。我们今天一起带领大家走进的是《诗经》。那么孔子曾经说过，诗300，思无邪， 不学诗无以言哈、啊。那其实这个诗三百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我们今天要说的诗经哈、啊。 是的。 那么今天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这个是上古的智慧哈、啊，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一种传承。那陈老师，我们今天读诗经，我们首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我觉得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老师所说那几句孔子的话呀，概括得特别好。咱们之前虽然在这个方面没有交流过，但是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这是我们中国人对诗经最系统最准确的认识。 嗯 啊、就是说提到诗三百的话，它浩浩繁繁，它分风雅颂几个部分、嗯、但是呢不管它是多少国的诗，不管它是什么时代的诗，它有一个要旨，就是它的思无邪啊，它都选取了其中最纯正的，能代表我们华夏民族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与日常生活之中凝成的这样一种思想。 嗯，那么我们品读诗经哈，有哪些背景需要我们特别来了解一下呢？ 诗经的背景，我觉得可能首先呢，因为我是一个历史系出身的老师啊，那我可能更加注意它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经的断代。关于诗经的断代，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啊。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在孔子之前，因为是孔子编定的这样的诗三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排个序的话，我们知道诗经分成风雅颂。风雅颂里面每一个部分呢，它也自己都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排布，比如说周颂、大雅、小雅、风这几个里面呢，它是以周颂的时间是最早的，应该是在西周初年的时候啊、宗庙唱响的这样的一种乐诗。那么国风的这个时间是最晚的啊、因为它是民间百姓的这种讽颂之诗，民间的民歌，它传递的是民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节。那么最晚的一首啊，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很可能是陈封朱林啊、那么这首诗可能已经接近于春秋的中叶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大概500年左右啊，这个诗经它是我们诗歌的一个精华的表现。 你看穿越千年的风花雪月哈，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精神上还有灵魂上的一种指引哈。其实今天我们提到这个诗经，我看到您之前给我的材料哈，把它分为了三个部分想讲哈，分别是志、志、志三个志哈，同音但是不同字、 嗯、 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哈，这三个志哈代表什么意思不告诉大家，来先来看第一个志哈。那这个志在诗经里面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志实、志朴、 嗯 啊、志重这样的一个含义、 嗯、 啊。那我们说呀，这个中国的这个诗歌啊、尤其发展到六朝之际的时候啊，出现了一种非常绮丽的现象啊，就特别喜欢用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这种词汇去堆积、 嗯、 啊，然后去表达这种纯文学的这种美感。那么这种风气啊，在唐宋的时候也都非常的兴盛啊，大家写诗写得很漂亮，但是过于漂亮的话就会损失其本质的东西。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啊，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和志之间它是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的。 嗯， 那我们可以说呀，在这个中国的诗歌史里面，诗经还有这个汉魏时期的诗就是非常的志实、质朴、质重的。 嗯 啊，它带有一种厚重，不用修饰，直达人心。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精简的美哈，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藻去渲染哈。那这种质朴的美，我们先来从一首诗经来品味一下吧。今天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哪一首呢？ 好的，我们再多的形容都不如一句诗或者一首诗啊能直击人心。我给大家首先介绍的是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首， 嗯， 来自周颂的一首叫《班》。那么这首诗啊，这首诗里面啊，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两句。乌皇十洲至其高山，夫天之下，侯石之对，十洲之命。我中间是有跳跃的啊。这首诗本来不长，但是我为什么专门去介绍这样的几句呢？因为我们仔细的去分析我们刚才所说的句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生僻的字， 嗯， 我想啊，大家可能听我说的都是中文，但不一定都能听懂， 嗯 嗯，这是《诗经》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它这个诗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写法，就是“夫天之下，侯石之对，十洲之命”。诗前面说从高往下看啊、然后从下往上看。那么整个这个天地之间一俯一仰这种气势之中，这全是周的天下啊。那么这种周的天下 周人是有一种清醒和明智的一种觉悟和关照的。他们关照什么呢？我们知道周人他的兴起是从远在西部边陲的小邦州，最后在诸侯的帮助之下，号称八百诸侯一起打败了大义商，一个小国战胜了一个大的王朝。那么他对于自己得到天下他是没有自信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灭商之后他失眠，他睡不着觉，他曾经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意思就是老天保佑保佑我，保不保佑我不知道。我们小邦州，我们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军队，这么小的力量，我能不能镇得住商朝的这个故地，能不能让天下的诸侯始终归心，我是说不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就一直失眠，当然第二年周武王就去世了。刘能不能让天下的诸侯始终归心，我是说不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就一直失眠，当然第二年周武王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八岁的周成王面对着混乱的天下。之后还有著名的三监之乱，然后周公辅政平定这个三监之乱，营建东周，然后周人才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中原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于天下他是有这种敬畏的，这种敬畏里面有一种来自小民族的一种自谦自省，但是这种自谦自省里面他也有一种我今天已经得到天下的自信。所以在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里面曾经这样说，说周人呢，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敬畏的是民众的公共意志，所以他们不敢放肆，不敢荒淫惰逸，相互之间用严肃的仪态警戒着。钱穆先生这个概括是非常棒的因为商纣王的灭亡，由于骄奢淫逸的灭亡就在眼前。商纣王执政的前半段商朝非常的兴盛，后半段穷兵黩武，酒池肉林结果民不聊生，失去天下。那么周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这股敬畏就体现了这个班的诗歌里，又有自信，又有自谦，又有自省，同时呢他大气磅礴。周颂他是每次在周的最高级别的宗庙祭祀里大家都要去唱的这种歌曲，所以他的自信中有着小心翼翼的这种敬畏，他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情况他也能看到周代初得天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与他相对应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叫和尊，和就是和人的和，几何的和尊就是尊敬的 尊 对，它是一种青铜器。那么和尊的铭文呢我们都知道，因为西周的时候很多青铜器上刻有铭文，铭文比青铜器有的时候更为珍贵。这个铭文最关键的就是其中的一句话，叫于其宅子中国自知一民。大家可能看到这样的文句不太理解，但是你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宅子中国。那么这个中国我为什么提出来，中国人第一次在历史中发现了这个词中国。当然他的中国呀，他并不是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我们说国家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实体更是一种概念现在的国家概念和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和尊时代的中国，也就是西周时期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呢？中央的重要的地方和国度，它是这个含义是这个含义但是这样的文字也让我们的情节和精神古今之间是一致的。 这个是一个小延伸哈，就像您刚才那个诗里面所说的一样其实它既有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谦，同时还有一种磅礴的一种野心哈，在这个俯瞰群山哈，同时又是仰望月峰，看到山川都汇集在一条河流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王者一般的一个格局哈， 是的，一个新登基的王者。 对，在天地之间哈，唯此一人。既有豪情，同时也有敬畏哈。 是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哈，它非常的复杂哈，一种很高致远的一种境界。 是的，它是随着时代加上自己成长的一种背景，周民族成长的一种背景然后意外获得的一种心态。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周是我们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八百年的王朝。 是，就像这首诗体现的一样，虽然短小精悍，但是气韵冲天哈。 是的。 那 这个是我们写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会将这个视角哈、啊、再继续的细化到一个家、 嗯、 因为家是生存之根本哈、啊 嗯。是的。 那也许接下来的这首诗更能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吧哈、啊。我们接下来带领大家一起品读的是哪一首呢？ 就刚才带给大家品读的，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是在宗庙里面的唱响， 嗯， 祭祀啊、亡者的一种心态。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王逢君子于邑。君子于邑，不知其妻何至哉？及其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邑，如之何物思？君子于邑，苟无饥渴。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诗啊，我中间虽然有简略，因为大家跟我应该都有记忆中的共鸣。我们小的时候学这个诗，可能不明白《诗经》里面那么多美好的句子， 嗯， 啊，那么多可以教我们谈情说爱的，实用的，那么多可以教我们唱酬答对的，宴会上能说的，为什么非要教这样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它是用最简单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最日常的农家生态， 嗯， 刻画的是一种最简朴的夫妇之间的情节，日子每天就这样过着。出去牧牛放羊，有鸡有房，是吧？啊，可以说生活和缓，岁月静好啊。但是这样的描绘它近乎于白描，它摒弃了一切的技法啊，这种我们说它不着色泽，极简极静啊。但是同时它也不容置疑，就是中间那段叫做君子于邑，如之何物思。那么这一字一顿 反问的感觉、啊、 对，不容置疑的成为一种呼唤，它不只是一种反问，它是一种呼唤，这种呼唤弥漫于天地之间，是一种生存的呼唤啊！这种生存的呼唤就建立在我们平和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这种朴实的文字却回响着这种情境啊，有情而有境。那么在日后啊，我们的诗歌越来越讲究了，讲究题材，讲究风格，讲究文词，讲究格律、 嗯、 那么有这么多的限制，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直呼胸臆而来的在日常生活之中给我们的一种最深切的核问、 嗯、 你想不想我？这个想，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回响的最久远的一个声音、 嗯、 这才是我们初中要学这首诗背这首诗的真相。 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诗经，它的文字是非常质朴的， 是的， 但是这种质朴有着一种直击灵魂的美啊， 就像子弹一样， 嗯 嗯， 每一个都能字字入心哈、啊、 是的， 嗯，其实我们再来回望这首诗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一个怨字哈、啊、但是句句都是怨， 嗯， 句句都是他对于夫君的那种思念之情哈、啊、有一些细节特别能够让我们深有感触，比如说它里面描写到的夕阳下山， 是， 还有这个牛羊暮归，你想想夕阳下山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啊？它那个色调是暖色调的，所以说暖色调特别能够勾引起人们恋家归隐的这样的一种心灵哈，特别有一种依恋的心灵。同时这个牛羊暮归的场景又能触动到他，你想想牛羊都回来了，我的这个君夫还没有回来，这是一种何等的思念的之情哈。所以说最早其实在诗经里面我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这种触景生情了哈。我想这个触景生情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是的，千古不变的都是同样的景、 嗯、 然后我们的情也都是一致的，这才是治时的力量。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年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改编自一部更著名的剧， 嗯， 叫做《武林外传》。 嗯，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过，看 过是吧？ 嗯 《武林外传》当时那个电影是有点卖情怀的，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在整部片子里面，他一直在吐槽我们的房价问题。吐槽完房价问题之后，到最后，是吕秀才，和这个芙蓉，两个人，芙蓉有着身孕，然后吕秀才搂着她，然后坐对夕阳，旁边有鸡有羊。 哎呀，这是一种多么美的情怀、啊、 是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繁琐的慨叹，各种琐事的烦心，但是每当看到夕阳西下，我们感觉到的其实不是断肠人在天涯，而是心中牵挂的那个他到底是否在我的身边，是否就在当下。 嗯，说的太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知， 是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知又代表什么呢？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陈老师继续为我们解析。 之越滚越

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诗的时候，它很长很长啊。 对， 我特别想知道陈老师为什么会给大家选这样的一首诗呢？如果我们在今天来读，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士大夫存在了啊，士大夫那样的一个贵族的阶层啊，他不用为自己的生计而担忧啊，但是呢，因为不为自己的生计担忧，所以能不计利益的去完成国家赋予自己的重任，这就是士人的精神。这个士就是士大夫的士，这种士的精神在中国古代是传承已久的一种道统。我经常跟学生们说，说中国古代主要是有两统在制衡，一统是治统，一统是道统。治统就是治术，就是君王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用什么样的政治手腕，国家怎么样的去运作运行。那么在这个治统里面，人与人之间都是由于外在的权力和内在的权力，还有争名夺利的那个利然后来维系的。但这样的世界是机械的，是冰冷的，是人的本性里面比较不美好的一面，这个世界是不美的。只有这样的世界是不行的，所以要有另外一个统叫道统。道统最主要的就是由儒家来继承的就是由儒家来继承的。那么孔子啊，有人说孔子就是一个桥梁。我记着有一位学者的这个书里面曾经说过，孔子是什么样的桥梁，他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往古和来今的这样的千秋万代之中，他架起了传承传统的桥梁，他精选了古代文化的精髓。所以诗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他精选了300余首，最后他的核心是思无邪。所以我们看到的已经是孔子整理过的结果，他希望的是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再往前的东西我们不必知道的太多，只要知道这300诗就够了，能保证思无邪就够了。这无邪里面就有一种不计较自己，不念过去，不畏将来，而为着正道而直言进谏，哪怕九死而愚不悔。这是不是屈原的句子？常叹息， 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 艰。 这古人被传颂的美德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叫做道统。如果没有道统，那么中国就只有利益相斗，就不再是一个文明之邦。所以孟子在他的书里面开篇就这么说，孟子开篇第一段是叫梁惠王，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亦立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立，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什么意思呢？梁惠王认为孟子到来一定让他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能够富起来，能够有利，利益的利那么孟子说，你何必一个王只盯着一点小利不放呢？要有仁义，这个东西比利更为重要。那孟子和梁惠王这段对话并不是发生在孟子这本书里最早的时代，但他为什么把这篇话放在全书第一篇开宗明义，就是义利之辩，这是中国古代道统最关键的一点。这种道统，这种士精神，士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精髓。 而且这种精髓多在我们这个诗里面体现哈。 是的， 我们说诗心，诗心，这个诗心就是穿越千年亘古不变的一种中国人的魂还有精神哈。 是的，是的。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多次提及诗经，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最美不过诗经，它的美从何而来？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带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陈老师继续来品读的是哪一首？ 我想给大家就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话就继续介绍几首诗几首诗中的几句当然陈老师今天的这个赏读可能跟以往的老师不一样。以往的老师 可能是专门赏析一两首，它是全诗。 嗯， 但是我更愿意用我的这三个字去穿起《诗经》的三个特点。 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饕餮盛宴哈、 啊。反正是一个又一个袭来的这样的名篇佳句。 嗯， 还有古人的思想的盛宴。 好，我们特别愿意听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哪一首？ 那么接下来的是一小组啊。我首先就是《小雅》。你看又是雅，士大夫所作之诗啊。小雅里面有一篇叫《十月之交》，十月之交里面有几句：四方有限，我独居忧，民莫不义，我独不敢修，天命不彻，我不敢笑，我有自义。当然我读完了可能大家不熟的还是听不懂，而且我猜这首诗大家80%的都不太懂， 您赶快给我们解释解释、 它不属于我们习惯的名言名句 啊， 我们习惯的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是吧？ 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诗呢？ 那么这样的一首诗，我给大家介绍的当然第一个目的就是也说一点，我们并不是那么习以为常的句子，在我们习惯之外还有着很多的美感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啊，我觉得这个诗啊他说的特别直接，他说的怎么样直接了呢？而且他就像一个句一样，四方有限，我独居忧。大家对我现在的境遇，大家一定要想象一个士大夫，一个朝廷中的命官啊，朝廷中的官员呢，这个时候他可能升职了，可能被受到王的或者诸侯的重用，大家都很羡慕，哎，您又升官了，我独居忧。我在心里面觉着很忧虑，那这个忧虑他不是为己的，他是为国的。然后接下来他就写为国怎么回事，民莫不义，我独不敢修。原来天下的子民都在享图安逸啊，或者说他们活得很轻松，但是我自己是不敢休息的啊，我自己是不感觉着现在的状态很好的。那么天命不彻，我不敢笑，我有自义，就是我的天命或者说国家的天命，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具体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呢，我可不敢像我那些朋友们一样开宴会，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吗？是不是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你看这是一种歌舞升平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不敢这么做，我心里有忧虑。那么这种忧虑，这种不被别人理解的忧虑，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比如说楚辞里面就有类似的表达，我们知道楚辞里面有一篇叫渔父啊，渔府里面屈原喊出了一个千古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与渔府很相似的是他的长诗离骚，刚才我们也引过这一句，他为什么我独醒，为什么我独清，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忧虑在，那就是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我一直想要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这好像是马克思的那句话，我把它化用过来了，是吧？马克思你看他也有跟着我们先人一样的这种忧虑啊，要不然他怎么喊出那句话呢？哲学家最关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更重要的一定要改变世界，但这种改变世界大家是不清醒的，而我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然后我进到咱们的这个大厦啊，感到北京很繁华啊，咱们大厦装备都很好，都不错啊，然后我们好像也在岁月静好啊，但与此同时您看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这种发展它到底应该走向什么样的路径，如果现在是一个转折点，那么转折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修昔底德，他记述了一段战争叫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说的是在希腊有两个重要的城邦，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两个城邦截然不同，斯巴达军事化，雅典搞民主，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在雅典崛起的过程之中他击败了波斯他跟斯巴达两个国家合力击败了波斯之后呢，雅典的雄心勃勃，然后野心膨胀，开始大力的开展他的海上贸易，他几乎垄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商贸。那么他想要成为希腊地区新的霸主，而旧的霸主是斯巴达。那么结果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就开始了这场断断续续几十年的战争。这场几十年的战争结果下来是斯巴达赢了，斯巴达的联盟赢了，雅典的联盟失败了。失败了以后雅典就 没落了啊，雅典到最后就没落了。那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从中有人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这事儿最主要是修昔底德进行的技术。 嗯， 他就说当世界第二强国想要崛起的时候，你首先得看第一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同不同意的态度。那么第一强国很容易他主动出手去遏制第二强国，抢走他世界头号交椅的位置。实际上你一直当世界第三是很安全的。 对。 但是哎呀挺遗憾的，就是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是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也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这种影响力。我们要有历史的在场意识。啊，没准儿再过50年回想起来，我们今年这一年，我们现在这一天，它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点。而我们自己在其中，如果只想到岁月静好，我今天吃啥啊，那么我想有点辜负了时代给我们的定位。 嗯， 所以我希望啊，当然也非常希望未来50年再看，这是中国腾飞真正取得世界头把交椅的这样一个转折点。 嗯， 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们依然会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系列的品读哈，能让我们有一个醒悟哈，就是时时刻刻要具备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哈。 是的， 让我想起了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 天 下 之乐而乐的这种情怀哈。那刚才我们品读的是从小雅十月之交，再到这个屈原的渔父还有离骚哈，我们都能看出这样的一种情怀。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从这个十月之交开始，应该是开屈原之先河了吧？ 是的， 是一个 可以说这种当我们回看《诗经》的时候啊，我虽然只给大家挑了这一句，实际《诗经》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表达。刚才的桑柔也是一个同类，只不过不如他精简。 嗯， 其实还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啊，这个更出名。那么可以说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离骚式的这种苦闷啊，这种苦闷就是诗三百的先发。 嗯， 这是什么苦闷？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什么样的志向？这个志向是不惜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不惜用生命印证诗的真诚，这样的诗才有着传颂千古的魅力，这样的诗和骚才成为中国古典的两大源头。那么这种离忧的故事因此有了恒久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它的意义。 嗯，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悲壮的情怀。 然也。 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走进的是哪一首呢？ 我们继续要走进的，我愿意说是一对儿吧。咱们来一对儿。 好。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诗经》里的一篇，叫《背风》啊，《背风》里的《击鼓》。这诗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应该很多人非常熟悉其中的几句啊，我主要就读这几句。从孙子种。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冲。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最后这词句 千古流传。 是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对对对，而且经常用于婚礼。实际上，我经常去主持婚礼。但是在我参加的婚礼里面啊，和我主持的婚礼里面，它有着区别。 嗯， 我主持的婚礼从来不用这四句， 为什么呢？ 但我参加的婚礼一般都用，这就是您问为什么的来，它的来源。 嗯， 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尤其是这两句太好了。 嗯， 夫妻二人牵着手，一直生活直到老，太棒了。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他这首诗的诗名叫《击鼓》。 嗯， 这首诗写的是军中将士同生共死，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 情切 爱情哈。 是，但实际上他的本意啊，他的本意是男人之间的情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我们握着手一起往前冲吧啊，哪怕一起死了啊，我们兄弟之情也要在战场上流传下去。啊，所以死生契阔，它是有着关键的、特定的这种含、这种场景的，是战场，是战场。但是呢，我觉着，这几句诗啊，被我们用来就是直接改了它的含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更愿意用《诗经》里的另外几句话，

那与这个诗啊同步的，我还想推荐另一首，就是国殇。国殇这个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啊，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国殇里面的这些话啊，国殇里面的这些话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雄强之中，然后与鬼魂与祖先同路，然后冲向沙场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尤其是他最后，成绩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啊，尤其最后的这句子魂魄兮为鬼雄，他在沙场上，然后当大家齐声音如果唱的话，或者在心里回荡的话，那他应该有着怎样的一种鼓舞的力量，他鼓舞着人的志向向前，我们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军队向前进。哎，这好像是公牧先生给人民解放军做的军歌的这样一个词，你看我们解放军用的也是这样的歌词，所以为什么我们能战无不胜啊？看来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千古与共。 好，那这个刚才我们品读的这两首诗哈，都具体到了个体的生命哈， 是的， 尤其是这种征战沙场的战士，他细致入微心里的一些细节，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质朴。那我们现在前两个志哈都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还剩最后一个志，那最后一个志代表是也非常的质朴。那我们现在前两个志哈都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还剩最后一个志，那最后一个志代表什么？又可以通过哪些诗来体现？ 如果说前两个志，第一个志更多的代表了这种民族性，时代性；第二个志代表了一种人格，啊，代表了一种品格。那么第三个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之中常见的问题。我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思考：人们生活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你想不明白的问题。什么问题想不明白呢？我们的思考靠的是理性，那我们想不明白的其实是感性。所有能让我们用感性思理性思考的事情，我们到最后终于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感情就是超越了理性的这种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称之为痛苦的抉择， 为情所困。 是的啊，因为如果你能想清楚，那说明这不是感性，啊，那么这感情可能也不到位，所以我觉着情之一字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这种千古名句，我们古代讲情的太多了。那么《诗经》《楚辞》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端，啊，那比如我们看啊，给大家推荐一首《小雅》。小雅里面啊有一首《席丧》，说的是席丧有阿，其业有恶，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心乎爱矣，遐不畏矣，忠心藏之，何日忘之。那这里面有几句话大家其实很熟，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他连章赋拓里面还有既见君子云何不喜啊，那么包括忠心藏之，何日忘之，你想这几句话就完完全全的就把这个男女，然后初见自己的男神女神啊，然后心里边这个哎扑腾扑腾乱跳的那种感觉啊，完全的表达出来了。我好像特别想见到你，但是当见到你的时候，我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说的，心中满腹的话说不出来啊。那么这有点像原来的一首小曲儿，一个电影叫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爱你在心口难开，是不是？那其实我们用现代的话，我们用英文可以诠释，那我们用古人的评价也可以去说这样的一种共同的情感。我引用的古人是朱熹，哎呦，一般人看听到朱熹大名鼎鼎都觉得是理学的老夫子，正襟危坐。 他怎么会去解释这样的一种爱情诗？ 因为朱熹啊，他实际学问非常广博啊，他特别提倡格物致知嘛啊，那么他对于《诗经》的研究啊，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贡献。其实宋以后的很多对于《诗经》的解读都受到朱熹的影响。那么朱熹老夫子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真的纯的这种老夫子啊，他实际有很多体察春秋之际啊，西周春秋之际的这样的一种人们心里的一种通感，他会很巧妙的挖掘，并且用一句话去概括。 陈老师好像铺垫了很多，那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跟《楚辞》中的共同点。他说这句话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忠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就是思公子兮未敢言吗？ 嗯， 而这个楚辞思公子兮未敢言来自于九歌的湘夫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湘夫人， 好， 我们对读一下啊。我们虽然有点跳跃，但是情理是一致的啊。我觉得这个叫俯拾即是不取竹林。那么屈原的这个九歌啊，我们这个湘夫人实际上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啊，中小学古诗词的叫什么建议背诵的一个篇目。我记得当时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在高二语文里面他是画星号的。 嗯 啊，那意思就是你可以不背啊。那么但是这个句子特别美。 弟子将兮北渚，暮渺渺兮愁雨，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帆兮成望，与佳期兮西张，鸟何翠兮瓶中，赠何为兮木上，阮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其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段，后边还写了很多他们或者说在想象中或者说在实践中在装修房子的情景。那么这个叫湘夫人，是湘夫人当时在江边，然后等着自己的夫君湘君啊，但是还没等到的时候心里的那些想法，你看就出现了阮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就是诗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手法，兴兴叫做先言他物以咏起所咏之词。 嗯 啊，什么意思呢？阮有芷李有兰说的是植物，说的是自然现象，跟我心里想不想你没有半点关系。但中国古人他的曲折，他的微妙，他的高明也在于这儿。 他是借物言情， 对，先说了一个不搭界的， 嗯， 然后马上思公子兮未敢言。他没有说我思念你，他说的是我不敢告诉你我思念你。你看这样的一个小女人的这种心态就跃然纸上。 嗯， 我还记着日本作家他曾经说过，说在日本写小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男女主角相互表白， 嗯 I love you 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有人就问他说，如果让你去写的话，你去怎么样去表达年轻男孩喜欢女孩这样的心态？ 陈老师开始教我们谈恋爱了 可能都是一些小秘方吧， 嗯， 啊，这个喜欢文学的大家都了解啊。那么他想了想，他会说，这个男孩会给女孩发一条，你看今夜的月色真美呀， 啊，哇 你看这里面 真的是有情不明说哈。 是的，他在说月， 嗯， 跟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说我希望身边有你，但是这里面的隐而未发，不言之意，都在弦外之声上， 嗯 啊，所以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旁敲侧击之中，有情人自会懂得， 嗯 啊，所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羞涩，这是东方人的一种缺陷，我倒不如想说，这实际上是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试炼。只有通过这样的考验，你们两个通过种种谜题式的这样的一种试炼，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心仪的那个频道的人。 嗯， 刚才不是说了吗？确认过眼神吗？ 嗯， 啊，要遇上对的人，就是这样的眼神。诗经里面也经常有这种拿月去比喻爱情的，啊，比喻爱情的。那比如说，这个咏一句出来东门的这种月啊，然后再说地上的美女好多，但是虽然好多，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话他用的非常的多啊，用月去引带男女之间的情感。那么咱们刚才说到啊，就是朱熹给我们做了一个链接，他链接出了席桑和湘夫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诗都是如此。朱熹接着说，爱之根于忠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当你心里面真正深爱这个人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无比的害怕失掉他的时候，因为爱情是无罪的， 但是婚姻只能有一个配对的啊，这是一夫一妻制给我们的一种稳定社会，但这种稳定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情感的代价。那我们或许很多情，但是我们最后只能拥有一个白手人。那这种情况之下，爱情就意味着失去。我选择了一个人，我失去的，原来说的你失去的是整片树林是吧，选择一棵树，失去整个树林。那么与此同时，我表白了，对方没有接受，我也意味着失去，这个沉默成本是很高的啊。这也就是我们思公子兮未敢言它的一个来源，一个含义。所以发之迟，存之久，在心中徘徊徘徊来去，到最后才找到机会喷涌而出。你看看朱老夫子对这种男女之情他多了解呀、他说当你能控制住的时候，就是一种美与善的合一。因为爱情总是美好的，但能控制得住是善的，是好的。美和好不是一回事儿。就像之前流行那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会克制。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多次提及诗经，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最美不过诗经，它的美从何而来？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带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这个就是爱情当中自律的可贵哈。 是的， 也许越是我们难以去争取的，可能得到之后我们会更加的珍惜。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智。就对待这样的男女之情，世界上最说不准的情感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做？我接下来还真的有一首诗，要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在婚前，而且关键是你看着自己心仪的人 啊 走向婚礼殿堂， 天， 而新郎不是你。 那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感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的，我们来介绍一首诗。 好， 这首诗啊，很多听众啊都是听说过的，因为它在《诗经》里面按顺序排，它就在前几首。它是《诗经》的《周南》里面的一首，叫《汉广》，汉广，广阔的汉水是这个含义。它是这么写的，这次我给大家读全诗，因为这个诗太好了。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义，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旁思。翘翘错薪，言以其处。之子于归，言莫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旁思。翘翘错薪，言以其楼。之子于归，言莫其居。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旁思。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整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它连章复叹是诗经的特点，它一共我们按今天分的话应该分成三段啊，后两段它基本在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这种徘徊而不能去的重复，然后前进不得一步啊，总是前进出去又退回来，实际上正是一种爱情心态以及人生的写照。那么在这首诗里面这首诗里面我是看到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智慧。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首诗的他所写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啊，因为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思啊思啊思这么多，当然思是虚词啊。讲的什么意思？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南方有高大的乔木，但是我打猎累了，我打柴累了，我无法去休息。这叫什么？先言他物，引起所用之词。这是星。你说树，实际想在后边的这个汉有游女的女，汉有游女不可求死。哎呦，在汉水边上有一个美女啊，她是我的女神，但是我追不到，她不搭理我。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的辽阔，我自己无法游得过去；江之永矣，不可旁思。这个字 写成方啊，方圆的方，但是在这里面读旁、 旁， 哎，那么江水这么长，我也渡不过去，我也游不了多远啊，那就是这个含义。他用汉水、江水，就是汉江之水的辽阔，比喻这个美女我追不到的时候心里的无奈和忧伤。 嗯， 那么这样的无奈和忧伤，往下又会遇上什么样的收场呢？消息传来，我追了很多年的这位女神要跟其他人订婚，跟其他人结婚的婚礼上我可能肝肠寸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换了你，你会选择做什么呢？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最智慧的方法就是回避。 嗯， 眼不见心不乱， 对， 而且人家关键不见得能给你寄请柬， 嗯， 是不是？ 是 啊，或许人家觉得看着你烦、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这个诗啊，诗歌里面的这个男主人公他是怎么说的。悄悄错心言已凄楚，知子于归言莫欺马。这个主人公甘愿给新娘牵马做司机。当然这个言莫欺马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是最主流的，而且我也最愿意今天用它来解释的就是这个含义。他不仅去了，而且为人家服务。 天哪，这是一种超越爱情的境界。 是的，他超越了爱情，所以达到了智者的境界。 嗯， 只有超越他才能达到他。那么你牵着马，马上是你的视若女神的姑娘，你离他那么近，但你却无法一亲其芳泽，他就在你的身边飘渺而又遥远啊！你的心里面似乎空空荡荡，又似乎倒海翻江。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牵着这个马，然后送着这个姑娘来到他的新郎身边，看着他们成婚，看着他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是你亲手送他走过去。 原来这般虐恋在诗经里面早就有了。 对，我们在不同的故事里面，我们在不同的剧里面，是不是？ 嗯， 我们都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 我现在还记着，嗯，当年有一部挺出名的电影，当时也捧红了这一刻，陈妍希他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过 的 女 孩》啊，我当时在电影院里看了好几遍， 泪流满面 嘛。哎呦，真的想起来自己当年的那种感觉啊啊！当然，我现在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啊。那么他当时的这个结尾，实际上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和这样的情境，所以为什么说他这种是智，甘愿放下自己，看到自己心爱的人，而且送他走向幸福，这是一种特别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 嗯， 他一定是看透了啊，他看透到了自己的无我，自己的无所谓，自己这种情爱的这种负累，于是他甘愿用美好去表达自己最后的礼物。 嗯 啊，这个礼物不是给他的牵马，而是给他的祝愿。 嗯 嗯，那么其实不止我看到这样的智慧，因为如果只是我说句实在话，咱也不够权威啊。当然我也不认为任何古人比我们今天的人更有发言权，但是恰巧有古人有，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在前些年呢，我们发现了一批啊战国的楚简，战国时期楚国的这些文字记录了啊，记录了很多很多内容，其中有一篇叫《孔子诗论》，他讲述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孔子对于《诗经》的评论。 嗯， 几千年没见过，然后我们现在能破解能研究，其中就有一篇叫做《汉广之志》，他是这样说的：汉广之志何？曰：同而借贤于其出者也，汉广之志则知其不可得也。我为什么说这么快？因为说慢了大家也听不懂。那么但是我想说最后的一句叫做汉广之志则知不可得也，就是他说汉广的智慧在于最终的结果比一开始的追求要智慧的多，要贤的多。 嗯 啊，贤明的贤，贤德的贤，就说在这种追求之中，这个小伙子有了一种境界的攀升，浴火重生，而他最终得到的这个智就是知道什么可能追求得到，什么可能是努力了也没有用的。 嗯， 那我就想到了孟子曾经有这样的表达，在《尽心田》里面他这样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段话那什么意思？第一句说的就是有的事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就是说我追求了就能得到， 比如说我学生学习，我只要努力了，我这个东西一定能够学好，至少能往前进步。 嗯 啊，那么这个事儿操控在我手里，我要知道什么样的事儿属于这个范围。但有的事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由天命决定的。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不会有一天有成果。有那么多王子灰姑娘的故事，但是他之所以为人传颂，是因为他难得。他之所以让你羡慕，是因为那个主角他基本不会是你啊，所以这种叫做事求无异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它是由外力操控的。那么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欲念，我们有很多非要追求的事情， 嗯， 但是即使我们尽全力去追求，也要知道追求是一种姿态，是对人生的一种不放弃的姿态。但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也知道即使用尽了全力，我可能也得不到它，但是即使得不到它，王安石的话说，尽无力也而不能至者无悔。嗯，就是这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的境界。 这是一个过程哈，我们求之不得，但是往往我们最后得到的不是我们追求的整个过程， 嗯， 而是最后想要的一个智哈。 是的，我们这在这里面插一句的话，咱们还有点时间哈，插一句的话，你看大家都知道《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啊，他有一个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对不对？那么这里面你看他也涉及到了求不得的难题。那么第一篇的关雎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篇汉广同属于周南，他回答了问题，就是求不得怎么办，求不得则知止，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状况该停止， 适可而止。 是的，知止是古人最高的智慧。 哎呀，这几首诗把追求心目中的思慕之人那种不可得而起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了， 嗯， 我们现在经常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哈， 嗯， 啊，把这种 红玫瑰白玫瑰嘛， 是把这种这个若即若离的这个感觉写得淋漓尽致。 是的， 嗯，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最美不过诗经。 是的， 那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就是这些了，明天为您播出的是校园绿茵场，如何突破高中校园足球的发展瓶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